弟兄姐妹平安，请你打开路加福音24章。今天来到路加福音最后一章1到12节，在新福的新约圣经第121页，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，请你聆听。我读的是和修本的版本。24章第一节，七日的第一日，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香料来到坟墓那里，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他们就进去，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。正在为这事困惑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，衣服发亮。妇女们非常的害怕，就俯伏在地上。那两个人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的，他说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。于是他们从门父那里回去，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。把这些事告诉使徒的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有约雅拿，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跟他们在一起的妇女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俯身往里面看，只看见细麻布，就回去了。因所发生的事心里就惊讶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我们在2000年后读到关于你儿子从死里复活的事，就不像当时的人那么的惊讶，那么的不敢相信，那么的不予置信。但也许这是我们的缺切，我们已经失去那初有的 wonder， 初有的惊喜了。天父，求你总是不叫我们失去那惊喜，叫我们总是能够以不是我们自己以为知道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事，来宣讲这些事，来听这些事。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我奉你那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，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路加福音24章叙述最好的一天，那些妇女生命中最好的一天，那11个使徒生命中最好的一天，你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，世界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天，只不过没有人知道那是最好的一天。你我知道，但是你我不算，因为你我当时不在场。那天在场的人，他们应该知道，只不过没有人记得是最好的一天。那是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安息日，第七日过后的那一日，就是我们的礼拜天，就是主日。黎明的时候，路加的原文是两个字，意思是深度或深刻的黎明。约翰说，那是天还黑的时候，就是现代人已经没有的时刻，因为现代人有人工照明，就失去了这种时刻，就是介于凌晨与黎明，黑暗要过去，光明还未到来的那一刻，就是古代人们没有人工照明，每天可以出门活动的第一刻。那些女人已经守安息了，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不及要为主耶稣做最后一件事，处理他的尸体。女人们3天前看到约瑟和约翰说，还有一位尼哥底母已经按照犹太人的习俗，埋葬的规矩，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稣的身体裹好了。但也许他们那时没有充分的时间，或许男人们做事总是不靠谱。再怎么说，约瑟和尼哥底母是外人， 不像那些女人从一开始就认识耶稣，从加利利就一路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。毕竟处理后事应该是由最亲密的人来做的。在巴勒斯坦，尸体很快就腐败，到第四天就臭了。所以女人们那天早上必须动作要快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主耶稣。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，但是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。马可他记录那些妇女来到坟墓的时候，犹太人的坟墓比较像一个山洞。那时候他们彼此说，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口滚开呢？谁？显然不是他们中间的男人。女人们预备好香料，但是没有想好这一个还蛮重要的细节，谁帮他们将堵在墓穴门口的石头滚开？或许他们可以找一个看园子的来帮忙他们。不论如何，他们宁可找一个路人甲，也没有找那十一个使徒。看来他们连问都没有问他们。就像女人在家里不问男人，因为问了也没有用，还不如自己动手。就像小玉许多事不会问我，我也就尊重她，让她去洗碗、洗衣服、倒垃圾等等。男人那天没有带头到墓穴那里，我不确定是因为他们尊重女人，还是因为他们失职。耶稣的门徒们在那三天的表现，你可以说有待加强，可以做得更好。马太说，有主的一个使者从天上降下来，是他把石头滚开。我在此顺便一提，我们今天不会多说要如何融合四本福音书关于主耶稣他复活的记载，只说在圣灵的默示之下，每一位福音书的作者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不同的重点，也不竟然都按照时间次序。我们并不确定耶稣第三天在什么时候复活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等着天使滚开石头之后才走出坟墓，还是他就这样出了墓穴，就如之后他会那样亲自出现在门徒中间，我们不知道。关于历史上最美好一天的许多细节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不论如何，女人他们就进去，只是他们进去看不见主耶稣的身体。这是路加第一次也唯一一次在路加福音用主耶稣这个称号。他之后在使徒行传用主耶稣共18次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是路加保留给复活后耶稣所用的名号。Sinclair Ferguson 富格森在这段经文的讲到提到一个重点，当时的人读书或读一份文件不像我们读书，如果我们有读书，他们会发声读出书写的文字。记得路加当初不是为了你我写路加福音的，他是为了某一个提阿菲罗大人。提阿菲罗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朋友。当提阿菲罗这个罗马人读到路加福音24章第三节，可能是他第一次开口称耶稣为主，主耶稣 Kyrios 耶稣。你看出来，你听出来路加在做什么？路加在做神学，就是他好朋友保罗的神学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。 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提阿非罗这等罗马贵族，原来只认罗马皇帝为主，然而耶稣复活就改变一切，包括改变一个人效忠的对象。提阿非罗大人啊，从今开始，耶稣是你的主。那些妇女正在为这事困惑的时候，什么事？耶稣去哪里？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，衣服发光，妇女们就非常的害怕，匍匐在地上。他们意识到这两个人不是凡人，是从天上来的天使。那两个人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好问题一个。当你有好问题，你会等着问这个问题，因为一个好问题是值得等待的。那两个天使那天留在坟墓那里干什么？他们还有事吗？显然他们在等这些妇女，他们等着要问他们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一个责备，你们来这里干嘛？这里有你们的事吗？香膏香料是给死人用的，让死人埋葬死人，难不成你们也是死人，要来处理死人的后事？这里没有死人，你们要找的耶稣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那些妇女有最好的心意，但是他们的神学欠佳，他们的神学不够好，并非因为他们没有好老师，他们有最好的老师，只不过也没有用，因为他们不记得老师说过的话。有人说，好的神学不在乎更多的资讯，而需要更好的记忆。我年纪越大，我越能体会这话的真理。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的，他说什么？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要复活。换句话说，那些女人那天为主耶稣预备后事，但是他们应该迎接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。天使提醒他们必须发生的三件事，哪三件事？人子必须交在罪人的手里，人子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人子第三天必须要复活。就算那些女人不明白耶稣在加利利就多次告诉他们的话，他们也应该记得，他们怎么可能忘记？事情不就是按照他们的主耶稣所说的在他们眼前发生了吗？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 OK， 第一件事 check 打勾，发生了。人子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， OK， 第二件事 check 也打勾，也发生了。有一有二就有第三件事，不是吗？他们那天天还没有亮就应该跑到坟墓面前对彼此说， Come on, we can't wait, 等不及了，他什么时候出来啊？况且他们不是没有看过死人从坟墓中出来，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了的人就出来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头巾。他们那天早上应该预备为耶稣卸下包裹尸体的细麻布，不是为了要包扎耶稣的尸体。然而他们心意虽好，却什么事都没有为耶稣做，只因为他们不记得耶稣说的话，就错失见证历史的机会。他们失去生命中最好一天，最美妙的一刻。要怪谁？ 他们不能说有没有人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主耶稣亲口告诉他们，他们本来有机会见证上帝儿子从死里复活。Think about that. 没有，没有，他们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只是你我真的不要对他们太严苛，因为你我占有2000年的优势，有人为我们写下那天所发生的事，我们的记忆不见得比他们更好。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生命中有大事小事太多，有各种突发状况太吵，就听不到也记不得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没有用主耶稣说的话来诠释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，反而容许环境掌控我们的生命，好似我们与其他人一样，任凭命运摆布，没有选择，就是这样了，我没有办法，那你要我怎么办？主耶稣都死了，我们还能够做什么？顶多帮他处理后事，最多打理好自己家里的事。毕竟一个死掉的主，顶多就是你精神象征，最多就是值得你尊重的道德榜样或生命导师。你就尽力吧，你尽力而为，你想办法跟上，再多的你也没有办法了。就像那些女人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他们顶多处理死人的后事，他们最多处理好自家的事，你也不能够要求更多了，也没有更多可要求的了。弟兄姐妹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你我可否有基督复活的生命？检视你自己的生命，检视你祷告的内容，检视你寄托的盼望，除了你自己的事和死人的后事，你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？没有吗？我认为并非没有更重要的事，只是我们都忘记了，我们都没有想起耶稣说的话。阿们，如果他真的如他所说，从死里复活，如他所说，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而且他还要再来，那么你我在世上还能够有什么问题？我不否认你我在世上会有苦难，甚至基督徒特别经历苦难。但是如果耶稣那天真的从坟墓中走出来了，你我还能有什么问题？还能有什么更糟糕、最糟糕的事能发生在你我身上？死亡吗？如果他复活了，他升天了，如今在天上不在地上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思想天上的事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保罗不要我们思想地下的事？因为在地上的事就是死人的事，因为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。天使叫那些妇女想起耶稣的话来，想起耶稣的话就改变他们的现实，但想起耶稣的话也抛出一个新的问题，新的问题就是然后呢？他们不再服侍一位死去的主，乃服侍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，这改变一切，然后呢？他们不需要再处理后事，然后呢，要做什么事？他们从坟墓那里回去，把这一切的事告诉那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。奥古斯丁说，那些女人成了第一批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魔鬼借着女人的口说谎，将人陷入死亡，上帝却借着女人的口宣告他儿子复活的事。但是女人说的话有谁相信？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胡言的意思就是 It's a medical term, it's a 意识不清的病人会发出的胡言乱语。但是女人说的话其实不外乎就是主耶稣生前重复告诉他们的话，三天后他要复活。如果那些妇女说的话是胡言，那么主耶稣说的话就是乱语。你看得出他们的问题，使徒他们那天的问题，就是这些从一开始就与耶稣同在的男人不记得耶稣对他们说的话，也不相信女人对他们说的话。这就是男人的问题。男人的问题是不该信女人的时候却听信女人说的话。哎，拿去吃吧，吃了不一定会死。就像多年前我们去露营，小玉叫我挖姑婆玉煮来吃，说就像芋头很好吃。而男人的问题也是，男人应该相信女人的时候却以为他们乱说话。使徒们那天为什么不相信那些妇女说的话？有什么好不信的？因为不可能有天使会从天上降下来挪开坟墓前的石头吗？因为死人不可能复活。我要对别人来说不可能，对使徒来说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他们见过拿因寡妇的独生子，雅鲁的女儿，耶稣的朋友拉撒路，按照他们生命的经历和他们被教导的，那些女人那天从坟墓回来说的话是世界上那天最合理的话，没有比她不在坟墓里她已经复活了更合理的事，没有比空坟墓更理所当然的事实。男人们那天早晨应该放下咖啡，对女人说，说什么？啊，找不到耶稣？哦哦，对哈、哦，对对对，今天第三天，安啦，他应该已经出了坟墓了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找我们。不过彼得这个男人没有那样的信心，也就是说彼得没有所望之事的实底，也没有未见之事的确据，他要亲自用眼睛看见，就起来跑到坟墓前。你注意，这是自从前天晚上在大祭司的院子里，这是彼得第一次出现，在这之间彼得在哪里？不知道。Who knows? 不在哥哥他，也不在坟墓那里。当耶稣还在的时候，彼得不在。当耶稣不在之后，彼得想要看看耶稣在哪里。他就俯身往坟墓里看，只看见细麻布就回去了，因为所发生的事而心里惊讶。路加只提到彼得，但是约翰说他自己跑在彼得前面，他也看到那块细麻布还有耶稣的裹头巾，没有和那块细麻布放在一起，而是在另外一处卷起来放着的。这显示没有人偷走耶稣的身体，因为偷尸体的人不会留下裹尸布。显然有人从耶稣的身上脱下那块细麻布，所以耶稣不像拉撒路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头巾走出墓穴。那问题是谁卸下裹在耶稣身上的细麻布？是谁把他的裹头巾卷好放在一处？是天使还是耶稣他自己？耶稣叫死人复活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，女儿起来吧，拉撒路出来。那天有谁叫耶稣他从死人中复活？30多年前有一个天使宣告耶稣诞生，有一群天使颂赞上帝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那是有一群牧羊人见证耶稣出生，我们 两千年后也多少知道耶稣出生的细节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细节。那天天还黑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有谁做梦想得到拿撒勒人耶稣从死里复活？那天清晨有谁见证他走出坟墓？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刻发生在黑暗中，在一个财主的墓穴里，没有光，没有人看见，也没有人听见。我们好奇上帝怎么叫他儿子复活，大声喊叫还是轻声呼唤？我儿，时间到了，你起来吧。 We don't know, 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好像那是专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隐秘事，就是三一上帝父子圣灵之间最亲密的事，不让我们知道，没有让我们看见，也没有人听见。那天在墓穴里发生的事太高太荣耀太奇妙，没有人可测度。但是我想，凡爱上帝的人怎么可能不反复思想，引以为乐直到永远？门徒们他们后来也会想起那天所发生的事，他们会不会想起自己在那天刚开始的时候，自己原来不相信？他们可否为自己的愚蠢感到羞耻？还是他们都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吧？何必提起过去那不光荣的事？他们确实努力前面，他们之后努力传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。一部分的动机，你不觉得来自最深刻的羞愧？他们那天信得太迟钝了，他们的主为他们死了，他们的主又回来找他们，但是他们居然起先不相信，不信他说的话。后来我肯定他们一定自觉对不起主耶稣，自认我欠主耶稣。所以保罗当时他不在场，但是他后来也说他欠债，欠传福音的债。保罗他本来也不信，但是他后来也看见复活的主。这种人似乎都特别在乎传讲耶稣基督复活最重要的事。这样的人后来都成了欠耶稣的人，我们也是这样的人。我们被上帝免债，却欠主耶稣，正因为他偿还了我们的罪债。什么？你该不会以为基督徒无债一身轻？我希望心福没有这么天真的人。所有人都欠债，你欠上帝罪的公价就是死，或你欠上帝儿子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他活。正因为他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，他说，耶稣曾经说，信心可以移山。但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不信的力量，不信的力量可大的呢，甚至叫耶稣他自己亲手拣选的门徒否定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。你以为信耶稣很简单？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连使徒都不信，有谁能信？你我怎么可能信耶稣复活？那天早晨，我们也会以为那些妇女胡言乱语，胡说八道，说不通。但神奇的是，使徒们后来看见就信了。而我们更神奇的是，我们没有看见，却因为他们的话，我们也信了，就是有福的。 我们以为使徒他们应该是最快相信的人，因为他们知道的最多，但是就连他们都信得太迟钝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就有盼望，不是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从某个角度看，使徒他们这些人应该最先最快相信的人，他们有一颗最刚硬最不信的心，他们最该信却不信。我是说，如果他们那种人最终都能够信，那么你我就有盼望。有谁不能信？你的丈夫、你的母亲、你的儿子、你的儿子，他们算什么？你凭什么以为他们不会信？他们不信才是正常的。他们若能够信，就是上帝儿子复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动工。就像这个同一个大能曾经在你我身上动工，你我不信才是正常的，你我相信才是神迹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为什么不相信神迹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你儿子复活的事太高、太奇妙、太荣耀，人心无法测度，人眼没有看见。若没有赐下的信心，没有人能相信，就连使徒都不能。我们却也得以相信这最真实、最重要、最美好的事。我们的生命意义也就取决于这事，你儿子复活。这样我们就不比世人更可怜，因为我们没有吃吃喝喝，明天就死了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这些明天不死的人，不再为今世活，不再忘记你儿子对我们说的话，也不否定你儿子复活的事实，活得好像他没有从坟墓中出来。天父，求你不要叫我们活得像那些没有复活的人，只能够处理人的后事，顶多只能顾好自家的事，就比世人更可怜。为了你儿子的缘故，我祷告。